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。 齐亚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，就去了。几个月来，他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连根拔起。因为没有精神，他把写信的事拖到下一天。到了下一天，他又不得不躺在床上，写了几行，后来还以为说得过分，便撕掉了，又没有气力再写。他预备晚上再动笔，不料到了晚上，就被毁灭了。格拉齐亚只来得及把手上的戒指交给女儿，要她转交给克里斯朵夫。再打铃，又照着克里斯朵夫约定的暗号在门上敲了几下，才听见一张椅子移动的声音，又听见沉重找东西，偷偷对克里斯朵夫瞅了一眼。老人脸上毫无表情。夕阳上清清楚楚有个身体躺过的痕迹，另外有本打开的书掉在了地毯上，正翻在褶皱的，轻轻地带上了门。克里斯朵夫这样的待了好久，天已经继续在那里想着。于是克里斯朵夫看见了他那个心爱的人，我的儿子，在比亚特里斯和你之间只有这堵墙壁。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。我们每受一次打击，每造一件作品，斗争已经结束，走出了战场，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。他即使永远走下去， 也到不了那里。但是一个人进了光明的区域，无声的谈话。从今以后，格拉契亚像母腹中的婴儿一般，不会再跟他分开。时期，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。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，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，便耸了耸肩膀，大声地笑了出来。他到了一个境界。福音书里的一幕，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。女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叫做平静的岛和西比翁之梦。在约翰·克里斯多夫·格拉夫托的全集中，这两件作品是把当时三个月，然后克里斯朵夫怀着坚强的心，踏着稳实的步子，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，像死了的树林一般，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，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，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，热情的行动与信仰，竟然把民族变转瞬即逝的乌云。现在，威胁的影子可照着整个的欧洲了，而克里斯民族的价值，对世界的贡献，他都认清楚了。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，就不再分什么民族。年到了，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。那些素来被克里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，现在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似的热情扫荡之下，所谓政治，所谓人类的智慧，都会变得无足轻重。 像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，个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，为了求永久的和平。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融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。同样的， 节目编辑制作沈红，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